是谁的某某某，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。没有你以后一个人四处旅游，在某时某地交上咱两个朋友， 爱你的人，不管未来多苦多

你说爱我不能发财， 看着时间的进行。

心，以为心里早结束，今后剩下孤单的自己，偏偏想起这个房间曾有的爱情，不想骗自己，反正早就可以蒙着眼睛当作忘记，照样过的几个四季。 Baby baby I'm not strong enough， 我不要一个人承担片刻的记忆，就对着朋友诉说我的伤心。 掩饰着什么。爱如只能数着你离开的脚步，爱如甚至我不哭，爱如无论你要这样突然结束，我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。爱如从来没有想过这种理由，爱如怎么你也哭，爱如我知道你确定是个难处，我怎能面带微笑对你说 I do。 等等我要求等等，你表情有点不认真，你不安的双手藏了什么，掩饰着什么。爱如只能数着你离开的脚步，爱如甚至我不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。爱读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地步，爱读怎么你也哭，知道你决定是的难处，我很冷静也很痛苦地说 I do。 是情人节的前一天，你说明天 give me a surprise。 隔天我们穿着情人衫，手挽着手去吃情人餐。为他说我们有夫妻脸，你来的希望他再说一遍。拿出准备好了的戒指，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。明白 Would you be with me? 哎呀呀，这可怎么好啦。再问 Would you marry me? 哎呀呀，我一脸红心跳。我说 I will be with you, 哎呀呀，我只好说好啦。再说 I will marry you, 哎呀呀，我是你的新娘。说明天 give me a surprise。 昨天我们穿着情人衫，手挽着手去吃情人餐。为他说我们有夫妻脸，你了的希望他再说一遍。拿出准备好了的戒指，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。你问 Would you be with me? 哎呀呀，可怎么好啦。再问 Would you marry me? 哎呀呀，我一脸红心跳。我说 I will be with you。

Oh,

身边的眼神紧闭的

喜欢你，我是